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又翻嚟啦，最后一节嘅破击会啦。咁就嗱， 等你可以咁讲嘅。 但系我哋正话已经忍唔住开始咗个话题。咁其实咧呢节想讲乜嘢咧，就系讲啱啱前两日嘅呢一个，即系呢个同志游行啦。嗱，同志游行咧，似乎嗱今年咧，佢哋就讲紧咧，就系你自己报数啦，话有成9000多人参加啦。咁啊，警方又例牌又即系将佢个细数字又整翻细啲啦。咁啊，又4000多人。咁啊，两个加埋一齐嘅话咧，咁都有成6000-7000人啦。我谂大致上都系咁计嘅。而家我哋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咁啊，咁但系咧就我觉得有趣嘅咧，就系今次咧，我自己有几个观察啦。第一咧就系即系嗰个嘅现场嘅气氛好好，即系几即系感觉上即系。即係人數咧係多咗嘅，同埋特別多咗係乜嘢咧？多咗就係我覺得兩種人嘅，一啲咧就係啲後生仔女，嗱，同埋第二咧就係好多啲直嘅啲朋友咧都會走出嚟去撐場嘅，甚至我見到包括咗呢個花生台有一位即係我哋大家都識嘅一個朋友仔啦，就直情咧係都係直嘅，咁但係著埋裙咧上埋蘋果添。 哦、OK， 系啦，佢如果有听嘅话，佢知我讲佢噶啦，吓咁即系呢一样嘢系即系点解会出现咧？就变咗我自己喺度谂咧，就系话即系，即当然我自己本身咧系都好支持呢一个反歧视，好支持呢个平权。咁但系亦都值得去谂一谂，就系背后系咩原因造就咗，就系今日我哋喺香港起码见到，虽然我哋一样咧同一时间见到好多嘅。所谓嘅卫道人士走出嚟作唔同嘅一啲嘅评论啦，呢样嘢我哋阵间可以即系噏下啦。咁但系起码点解会即系多咗人会系支持或者系理解呢样嘢咧？你哋有咩睇法咧？ 我自己就系睇电视咯。 你睇电视？ 你睇啲英剧、美剧啊，全部啲同性恋 couple 出嚟一齐食饭啊，咩咧？完全冇嘢噶嘛，当入晒屋噶啦嘛。嗱，我最中意睇。 睇英美劇嘅， 系啊， 睇韓劇嗰啲台劇嗰啲咁 樣。我都冇睇 嘅 劇。係咁我係 係啊，我睇一套叫做英國Doctor Who 嘅 spin-off 啦，叫 Torchwood。 Doctor Who 係細路仔睇嘅喎。 Doctor Who 細路仔睇，咁 Torchwood 咧就係成人版嚟嘅。咁 Torchwood 個男主角咧叫 John Barrowman。好靚仔，好高大，好正，笑起嚟啦，我就粒咁樣。大家你等上 search Google 睇、咁佢係基嘅，咁同埋喺 Torchwood 入面呢，佢唔止係基嘅，因為 Torchwood 呢係講點樣打外星人咁樣。 OK， 佢外星人都啱嘅，即係男啱、女啱。 外星人 都殺， 外星人有冇性別？ 咁佢就唔係基啦，呢啲叫做。 所以佢係唔係 homosexual， 佢唔係 係啦 ，bisexual， 佢係 omnisexual。 O K 嘅，系啦，万能嘅咁样，咁 外星人呢个奇怪喎。 系啦，佢 咁佢咁啊，当然你嘅外星人本身 to start with， 佢梗系即系我哋人嘅想象力，就将你嘅外星人起码系一个类人嘅一个物体先啦。如果佢唔系一个类人物体，好似支咪嘅，都唔系唔得嘅。 咁同埋咧， 好似支咪嘅外星人。 最攞命系咧，佢现实生活咧都系基嘅。即係佢有個 真人， 佢有老公嘅。 OK， 係啦。咁所以其實 你覺得電視劇呢樣 係啦，你見到我見到呢個， 所以你係咪因為呢樣嘢你特別容易即係而家好接受同埋好支持平權咧？ 其實我係資深爺嘟嚟嘅嚇，咁所以 爺嘟即 係 咩啊？ 爺子啦， 係 啦，即係資深 唔係爺 L 咩？ 係啦，爺 L 啦，係啦， 係。 咁所以細個咧就會覺得，喂呢啲嘢聖經講唔得嘅喎，咁唔得啦咁樣。咁但係到年紀大咗呢，你開始諗呢，唔係呢樣嘢得唔得嘅問題，而係喺呢個社會上面佢哋都應該受法律保障。因為我做保險呢個感受就比較深。譬如話你譬如我同少麟係同性 couple 咁樣好 friend 咁樣。但有一齊住從一而終啦，同性戀者真係有，唔係個個都日日換畫㗎，即係有好多真係即 係應該話同異性戀都 係啦，即係都會相厮守。 係囉。 咁但係呢，如果我買保險呢，其實我對你呢就所謂冇 insurable interest 㗎喎，我唔可以幫你買張保單㗎喎，咁同埋你個 MPF 呢個受益人唔可以寫我個名㗎喎，因為我同你冇關係㗎喎， 朋友唔得㗎， 朋友唔得 咁㗎。 咁同埋呢，如果你即係唔好意思，你咁後生就百年歸老 L 咗先 L 咗，你啲遺產呢 就算你有立遺囑咧，可能都啲遺產都去唔到我度。 點解㗎？ 因為如果你屋企人走嚟打官司話，喂唔係、啊，我點知你張遺囑真定假？根據香港法例就去翻 next of kin 㗎嘛 ，next of kin 就係阿爸阿媽、老婆，咁你冇老婆啊嘛，你得個同性伴侶。 但立咗張嘢都唔得㗎咩？ 立咗張嘢嗱，會有 dispute 啦，諗律師可以講啦嚇。 係、如果佢寫到明，咁又冇人嘈嘅話，咁就得啦。但問題如果佢冇遺囑咁點咧？ 系 遗嘱就一定。 如果冇遗嘱嘅话，咁、如果系 三四十岁年青力壮，冇理由立遗嘱噶。 因为一般人冇遗嘱嘅话咧，其实佢系会分配俾佢个伴侣噶嘛。但而家喺法律上面嚟讲，你唔系佢伴侣，咁就真系唔使谂啦，系咪先啊？ 系啦，所以我见到好多呢啲嘢好阴谷。譬如话，如果我个伴侣入咗院要做手术，咁、其实我唔可以帮佢签字，叫佢做手术噶。 系。 唔得噶，唔可以噶，一定要揾翻佢阿爸阿妈、 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表哥表弟都好， 就表哥表妹都表哥表弟都得， 即系最亲嗰个人啦吓。咁啊，医院就唔会接受你普通一个， 所以就喺呢个 你签，因为医院都承担唔起个法律责任。 明白，即系作为一个资深嘅野路，你都觉得就变咗系喺呢啲个角度嚟讲，你觉得应该俾翻一个保障佢哋？你嘅意思系咁？ 我觉得社会制度系应该配合翻呢啲嘢，而唔系话嗱。你個人嘅道德或者你宗教信仰裏面有啲嘢可以做，有啲嘢唔可以做，係你個教入面自己去做嚇、而唔係話我要立條例令到人哋唔可以咁樣。你立條例令到人哋跟你個教義，咁跟教義係要真心發出噶嘛，唔係話個法例懲罰我焗我噶嘛，係咪先？ 佢教育你啫，佢教育你啫，教導你啫，希望感動到你啊嘛。 係啊， 但係少倫咧，你又點睇咧？你覺得？ 我想問，我問一樣嘢先。 係咯， 其實即係基督教邊度講話同性戀係唔得嘅咧？ 其實有某啲，譬如我哋叫新約傳書嘅經文啦，咁就會提到咁嗰段經文咧就提到一大串嘅罪嘅，有啲罪咧係男人去滾啦，咁樣就係罪啦，即係滾你老婆以外嘅女人。咁佢嗰度提到呢，就係、是、男人同男人或者女人同女人就都發生啲咁嘅關係，咁就亦都係好大嘅罪啦，咁樣。咁嗰度係有爭議嘅，因為呢有啲人就會話，喂，其實嗰段經文都有佢歷史嘅背景啦、咁樣係咪先？咁聖經另一度都講話唔准女人講嘢啦，女人翻教會要蒙頭啦咁而家我都冇見過女人翻。 呢樣嘢反而喺中國嘅傳統文化個接受程度幾比較高好多。 好高 㗎，係咯、 又高又唔高啦，因為咧高嘅意思 係即起碼當然都係佢嘅社會身份都有啲關係嘅， 係啦，即係有好多人會 practice 呢樣嘢。咁但係喺一個 但啲人会歧视佢咯， 系会歧视，系 啦， 即系你入唔到个正式嘅家庭嗰个 framework 啊， 系啦， 即系你父子夫妻 marginalize咗嗰啲人 ，marginalize 咗，即系你唔会话名正言顺俾个妻子嘅名分俾你嘅男性伴侣， 系冇错。 咁所以中国人嗰个接受咧，只不过系有好多人做， 系， 咁但系唔系话接受嗰个人，同埋咧佢哋对于被动嗰一方咧，即系我唔好同志们唔好介意啊，即系我唔识嗰啲字啊，我只系可以咁样讲。即係被動嗰一方咧，係有好大嘅鄙視嘅。咁其實中國咧都唔係好嘢嚟㗎。即係 我當然我正話係即係講相對嘅講法啦。即係起碼中國咧就冇一種嘅即係叫宗教嘅一種嘅束縛咧，就去用呢個原因啦。咁咧就去即係禁止啲人去做呢樣嘢嘅，係咪先？咁但係而家起碼即係我哋見到，即係呢幾日大家都有即係睇報紙啊，睇咩都會見到啦。就係、是、即係喺香港嘅。一啲嘅好高級嘅宗教嘅領袖啦，你係天主教定基督教？ 我係基督教。 基督教嘅 ，OK， 咁變咗即係講埋出嚟都唔驚啦，即係湯漢啦，咁湯漢主佢係主教定係書記啊？ 主教。 主教係咪？書記就陳日君啊嘛，係咪 ？OK， 咁變咗咧都會走出嚟，即係用一個佢嘅，即係我唔知嗰啲係咪應該叫公權力啊，但起碼作為一個宗教領袖佢嘅一個嘅影響力啦，咁我就係、是。话俾啲人知，喂，喺呢个区议会嘅选举上面，你唔好走去投嗰啲嘅，即系支持平权嘅，唔单止系讲紧佢本身佢系咩嘅性倾向，我哋唔好理啊。但系支持呢样嘢都唔好投佢咁样。咁你又点睇咧？你觉得呢样嘢好唔做人？嗱，我野路，我阵间都要问佢咯。我问阿少伦先。 我同意阿思思头先话，即系你宗教上系我哋即系叫做律己啊嘛，即系你自己你信嘅，咁我就 follow 一套即戒又好咩都好，咁就令到自己个行为或者个道德标准、个灵性咁系有个目标。 咁但係如果你愛嚟框住其他人，咁佢而家甚至你講法，佢就唔係愛嚟話叫你唔好去同性戀添，佢就係話支持親呢啲平權嘅，你都唔好支持佢咁樣，就反而好似我覺得就好似唔係應該係個宗教領袖應該講嘅嘢咯。再加上其實佢其他議題佢又唔係好見佢成日講啊，即係譬如有啲社會上有不公義，咁佢冇講嘅。咁even 譬如而家講，譬如退保機制頭先我講完啦，咁啊，咁佢呢啲都不公義㗎。咁點解佢哋又唔發下聲，又講下呢啲應該支持呢、這個退休保障，等大家可以共享呢個社會嘅成果？咁呢啲佢又唔講，但佢又pick咗呢個同性戀嘅話題嚟。 但湯漢之前好似即係就呢一啲嘅 topic， 佢真係好少出聲㗎喎， 佢冇咁 vocal 嘅。 系， 佢系相对， 即系你我哋其实估唔到嘅，即系唔知道佢实际嘅立场系点。但起码咧就系佢真系会出声嗰啲嘢咧，就俾人感觉上就好似系即系保守嗰边就好似比较多啲咯。 系啊，咁我反而我有个 observation， 即系汤汉主教佢点解咁样做，或者会唔会佢自己都有啲策略嘅谂法？咁我唔知啦。 吓， 咁但系我担忧嘅咧就唔系呢样嘢，我担忧嘅咧就系咧。我哋而家俾民建聯係開埋名都唔緊要啦。 嗯， 俾民建聯俾建制派咧 ，monopolize 咗呢啲所謂保守嘅人士。嗱，其實你喺美國嘅政治咧，你就會見到噶啦。美國政治咧有幾樣嘢，墮胎啦，墮胎反墮胎係一個陣營。槍械反管制槍械係另一個陣營。維護家庭價值嘅，即係無論你點樣講，同埋即係個人自由係另一個陣營。咁你見好 key 一級咧，就係咧共和黨就一邊，民主黨就另一邊。係點解咁樣咧？就係、 民主黨一般嚟講係代表 liberal 嗰邊。 liberal 嗰邊咁，所以咧佢覺得女性身體自主嘅，所以佢應該有權墮胎。 係啦。 咁共和黨咧，其實好奇怪，共和黨就覺得咧，你應該係政府唔好管咁多嘢，俾人民自由選擇。但共和黨喺六七十年代做咗一個好聰明嘅嘢，就係咧，因為呢樣嘢咧，所以政府聯邦政府唔應該管， 係州政府 係啦。咁你俾個州自己立法，咁所以佢就借呢樣嘢咧，將共和黨小政府嗰個策略咧，嗰個政見咧，就同反墮胎捆綁咗埋一齊。所以佢點解南方嘅人咧咁全部都係 Texas 啊嗰啲咧，全部都投共和黨嘅？其實一百年前唔係噶 ，Texas 係民主黨大本營嚟噶。點解而家變成咁呢？就係、是、呢佢將呢啲保守基督徒嘅價值觀呢捆綁咗落去佢小政府嘅政見。嗱，而家呢當湯漢出咗呢樣嘢之後呢，梁美芬啊嗰啲呢就出嚟講嘢啦，就話咁都好合理啫，我哋提倡自己相信嘅嘢。咁但係你宗教界人士，即係你有信仰嘅人士，你當你咁樣諗咁樣去投票嘅時候，你有冇諗過呢？你哋其實係將更加大嘅不公義咧攞咗翻嚟，你好似用咗呢樣嘢達成咗你信仰嘅一部分，一小部分，其實可能係好少嘅部分，1%都。 但係佢就提供咗個順風車。 冇錯啦，順風車咁建制派最無恥嗰班人咧，就搭呢個順風車，就將嗰啲最無恥嘅、最不公義嘅社會政策咧，就帶入咗個議會啦。即係呢啲，你就送咗呢啲人咧入去區議會，送咗入去立法會，就將啲最不義嘅政策咧就做咗出嚟。咁其實咁樣 係 最， 但係有一個大前提喎，就係話啲人係會盲目地咁樣係啦，佢聽佢講喎。如果有啲人唔係盲目地，係真真正正經過思考去做出呢個選擇嘅話咧，我尊重佢嘅其實。 係，但係我 雖然佢送咗班撲街垃圾入咗去議會度嚇， 我覺得就係、是、所以，但係問題就係呢兩樣嘢，同志平權同埋民建聯嗰種凡阿爺都同意嘅嘢係冇必然嘅關係噶嘛。兩樣嘢唔應該捆綁埋一齊噶嘛？而家就有個趨勢就係咧，佢哋借呢樣嘢咧，總之我哋就會幫你搞呢啲嘢落法例度噶啦，我哋會幫你頂住同性婚姻噶啦。咁你投我啦，咁樣我投咗你之後咧，咁就，但係佢之後可能只係用0.1%嘅 effort 去幫你頂住同性婚姻，99.9%咧就係、是。幫唔知邊個咩中聯辦或者乜嘢就推啲撲街嘅政策。 某程度上佢係一個 accidental alliance， 即係佢係即係佢哋無啦啦即係行埋咗一齊。但係其實互相咧，其實未必係有一個除咗喺嗰啲嘅單獨嘅 議題上面之外咧，係啦，其實未必大家係有 冇必然嘅關係嘅， 係啊，所以大家要清醒啲，你利用呢啲政客去幫你達到目的嘅時候，其實會唔會豬咗？其實你俾啲政客利用咗咧，你利用佢一劑，佢利用你九十九劑啊！同埋呢個咧就同耶穌嘅教訓就違背噶嘛，即係耶穌為嗰個天國咁樣，你人人都即係耶穌嘅天國係大家全部都贏曬噶嘛，石全人噶嘛，成個人都信噶嘛，係咪？咁唔會話淨係攞到同志平權嗰一段仔噶嘛，咁然之後其他嗰啲社會不義就唔理噶嘛。是咪咁所以其实你又变咗为咗个小界命犯咗个大界命。 係。 咁就 蝕囉真係。 蝕囉。咁同埋到第日即坦白讲第日去到耶稣面前点交代大佬咁又咪问返你做乜你个人投票俾佢呀 蝕咗囉。 蝕咗囉。 哇就冇第二个解释㗎啦。 係啦。 即就算当佢講嗰樣嘢係即係譬如話同性戀，即係我最唔明咧就係即係教宗都有話啦，係咪先啊？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基咁，但係佢即係有信神，因為我自己唔信神，所以我講呢句説話咧，我就比較有啲尷尬嘅就係、是。但係如果佢係，但係我簡單啲講就係、是，佢係一個好人，佢真係做任何嘢都係即係行緊公義嘅。 咩批評佢咧？ 係咯，點解我哋即係要去做一個咁樣嘅一個批判咧？我就係呢樣嘢。我唔明嘅地方，亦都係我好多時點解，即係我其實我對宗教本身係好有興趣，我由細都係有好多機會咧係擦身而過，但係就因為呢啲咁樣嘅一啲事情咧，令到我覺得就係話我好難去理解，如果我又要去即係接受咗呢樣嘢嘅話咧，我咪變咗嗰 99%， 你明我意思啊？即係變咗我又係咯，除非我又可以做到你嗰啲野 L 啫，但係我做唔到咯。 其實我調翻轉，我本身係野 L 嚟嘅。跟、okay. 住咧，後屘就有你頭先嗰啲諗法，跟住就變咗而家就唔敢話自己野 L 啦。 嗯， 係啊，即係慢慢覺得好似唔想話俾人知係咁樣。 咁係咯，即係你其實同樣嘅道理。 同樣道理嘅 係 啊。 只不過你係入咗去，我就未入去，我就喺 cam 門口裝到兩裝，我好吸引，有時我都受到感動，但係咧，我唔敢行入去呢一步咧，就因為我見到有好多地方嘅嘢咧係唔合理嘅。 係咁啊，傳少少福音先。咁其實咧都唔使咁執着嘅，其實咧都係個人同耶穌嘅關係嚟嘅。 我哋完咗再講。我想帶出嚟咧就係阿都係阿湯書記啦，佢就話呢個同性戀啊。系会影响呢个家庭价值喎， 系啊， 呢个就真系， 呢个真系拗晒， 完全系我都唔好 logic 喎，系嘛？ 作为资深野 L 咧，其实我好大胆咁讲，其实我同我教会啲朋友都讲过， 你都唔未试过因为呢样嘢影响你屋企人， 最大破坏家庭嘅系乜嘢咧？即系香港离婚率好高嘅，其实 系啊，原来咁， 三对夫妇应该有一对就 eventually 会离婚 嘅，都好高， 系啦。咁但系离婚最常见系咩咧？咪就係男人鹹濕啫嘛， 或者女人鹹濕，你唔好性別歧視，即 係 OK OK， 即係其實有 多好多， 係啦，有婚外情咁樣啫嘛， 應該高過三分， 有我諗統計數字嘅，係 啦， 男鹹濕。 咁作為一個鹹濕嘅男人咧，我就斷估咧，應該就唔係嗰啲鹹濕嘅男人，大部分都係鹹濕翻啲女人。 即係你未試過因為同性而影響到你嘅婚姻，但係你。另外嗰啲就 佢諗咗諗嘅，佢有諗嘅， 一秒都唔夠嘅， 認真咁， 認真嘅係啦，真係咁樣答。咁所以其實 唔合理咯。 如果你正經咁講，其實你宗教界人士，你應該反省翻，究竟點解啲男人咁鹹濕？唔好好地咁守護你個一夫一妻制嘅婚姻嚇。咁即係如果你講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咁重要、咁美好、咁正、咁開心，咁應該喺當中係會令你好滿足、好滿意。噶嘛， 系咯， 吓咁点解唔 work 咧？咁其实系应该正本清源睇翻点解唔 work， 而即系究竟宗教嘅力量有冇方法令呢样嘢 work， 或者 work 得更好，而唔系话走去喂我封咗同性恋嗰条路。咁但系其实破坏呢样嘢最大嘅就系、是、其实系人本身嘅贪念，可能系贪钱， 即 系 一个 贪新鲜 系。 即係可能 一個真真正正嘅真正嘅異性戀者咧，係絕對唔會因為一個同性戀者咧係破壞佢哋個婚姻。 係啦， 但如果當一個同性戀者，佢為咗要掩飾佢嘅身份，去組織個家庭， 啊，咁呢個係大悲劇嚟 嘅。咁其實呢樣嘢咧，好坦白講，即係如果宗教界人士講緊嘅就係話，喂， 都有呢一種咁嘅 case， 可能佢哋真係因為一個同性嘅一個情人而破壞起咗呢個家庭。咁我都話屌，冇所謂啫，係咪先啊？ 喂，一開始就應唔應該？ 一開始就係一個悲劇，就係一個錯誤。其實對於佢自己或者同佢一齊嗰個嘅妻子或者係佢嘅丈夫，係啦，喂，都好乸慘嘅喎，真係，係咪先啊？等於係即係佢等於守生寡。分別唔大啫嘛，其實係咪先啊？所以我覺得根本上，即係我咧用即係用呢個角度嚟諗嘅話咧，其實係我係唔明白，即係究竟點解你去即係你去支持同志，尤其支持同志佢哋去有一個即係平等嘅權益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嗰個家庭嘅倫理嘅觀念咯。起碼我自己一定唔會影響到先。 係啊，咁所以 男男都可以有家庭噶，女女都 可以，同埋佢哋可能好 strong 嘅，佢哋嗰啲佢啲 bonding 咧，因為即係可能分分鐘比我哋仲要 intense， 佢啲感情可能係。 咁我會覺得係我會翻去呢個社會制度咧，嗯，其實我哋應該俾翻個即係應有嘅保障俾佢。 嗯， 你叫佢婚姻又好，你叫佢師夫 union 又好。 嗯， 咁總之係我自己作為一個資深 YL 咧，我個訴求就好簡單嘅啫。 嗯， 你就算唔叫婚姻。但係你俾佢可以幫個伴侶簽字做手術， 係 可以退休金，我可以留翻俾我伴侶，等佢度過餘生嚇。大家一齊收養嗰個仔女，會有其他小朋友一樣嘅合法權利。 嗯， 我可以一樣做佢監護人。其實呢啲嘢好簡單，好基本，但又好陰 功，人道主義你應該做啦， 冇錯， 真係。 咁當然同志平權嘅 spectrum 好大，即係唔會似我頭先講得咁少 嚇。你要待住先㗎啦。 我頭先係啦，我頭先講嗰啲就好少要待住先。但係我自己就好難理解好多人咧，為咗宗教理由或者其他嘅理由咧，連啲咁少嘅嘢都要反對咯。嚇，即係佢哋可能覺得俾咗少少你就會再攞多啲啦。咁但係，你冇可能因為咁樣，你連啲少少都唔俾佢，因為呢啲真係佢哋應得嘅嘢嚟。其實你真係即係其實坦白講，中國人都受過人哋壓迫。你就算你信耶穌，教會亦都受過人哋嘅壓迫。其實大家都係由被打壓嗰方面嚟嘅。你諗翻成個歷史都係。點解而家有啲被打壓嘅群體，你唔係去幫佢嘅呢？ 你又成為打壓者喎， 冇錯啦。你講到尾咧，就係，是，如果今日耶穌未死啊，耶穌喺地上面行嚟行去， 耶穌未死嘅 嚇，咁你估耶穌係會參加同志遊行啊，定係會去同阿湯漢一齊去個大教堂度崇拜咧？ 肯定係遊行 嚇。咁，如果你兩方面，我諗你買遊行機會大少少咯。 我都覺得係，同埋佢一定可能會。穿埋條裙啦，佢不嬲都穿條裙嚟， 穿 住 袍，係啊， 袍嚟㗎嚇。 冇嘢啦， 喂，仲有少少時間，我想咧就帶翻去少少，你正話講啊，即係我哋基本最少少嘅權利，譬如啊普選啦咁樣係嘛，即係我哋冇嘅嘢咧，而家今日緬甸嗰邊都有咯喎。 係啊， 緬甸嗰邊咧就其實我前日咧就係睇波咧，即係香港隊對呢個緬甸隊咧，其實我嗰陣時好有 feel 喎，即係我覺得即係雖然佢哋。即係可以話撳住嚟打得好慘啦，但我覺得其實佢哋係即係如果我係佢哋嘅話，可能會有啲嘅有所表示啊，因為其實第二日啊係佢哋好重要，就係佢哋差唔多成講緊25年嚟咧係第一次咧係有一個公平公開嘅一個選舉，而呢樣嘢係影響到佢成個國家嘅。 係啊，雖然個制度未完美啦嚇，即係你點都會有 25% 嘅議席係 佢都接受咗代咗先啦，代咗先啦。 喂，你試下俾我啊，我立法會75% 係直選，25% 我俾曬老共，冇所謂，豪俾你。 冇分組點票， 係啦，咁冇分組點票啊，然之後咧， 你揾咁個25%， 係啦，特首咧就係學阿陳雲大師話齋，就立法會委任，立法會提名，大家一人一票投，你咁樣俾我待住先，即待。 O K 喎， 即待， 係咯， 你夠膽俾先？ 問題佢唔夠膽啊嘛，問題佢根本就對自己冇信心，係咪先？ 咁所以你講出去醜咯，喂，你話你請工人菲傭。泰容，喂菲律賓、泰國有民主普選嘅喎， 係咯，個個望住我哋都 係啊， 菲律賓 有， 即係佢當然佢政治點樣混亂， 佢好貪污，但係佢係民主選舉， 係啦。 咁跟住，喂，而家緬甸都有，頂過幾年會唔會柬埔寨？柬埔寨其實已經有啊， 係。 咁 即係東南亞東盟十國，喂，全部都趕過你，你香港仲即係無地自容。 即係當然我哋好希望咧，就佢唔單止有啦，都係可以有個即係健康同埋穩定穩步咁樣去度過，係有一個好嘅民主，唔好到時咧，屌又俾人外嚟做一個反面教材，又話，哎睇人哋嗰啲啊，搞 你咧， 係啊，千祈唔好啊，喂好。咁啊，多谢晒两位嘉宾先，咁就下个礼拜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